且信守，玉珠如素，把多少柔情尽吐。一朝离别，叮咛嘱咐，香车系在梨花树。 谢谢。

西山在望，明月千万里照故乡。当菊花黄，花上添霜，想叮嘱你多加衣裳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爱恨情愁纠缠永难休，曾灿烂的都化作无忧。天

爱的怀抱。 像凤凰于飞在云霄， 一样的逍遥。 像凤凰于飞在云霄， 一样的轻飘。 分离不如双栖的海，珍重着 的好， 却珍惜着青春年少。 莫把流光辜负了， 莫把流光辜负了。 要学那凤凰于飞， 凤凰小鸟啼， 江畔帆影翼， 片片云霞 停留在天空间，阵阵群风轻轻吹过，刀如波涛流入弦， 景如画映眼前，这里是天上人间。 青蛙草地， 溪水清涧底， 双双蝴蝶 飞舞在花丛里，处处花开，朵朵花香， 兰如白雪，桃如烟， 你叫金鱼儿也不敢出水面， 万紫千红映眼前，这里是天上人间。 就好久，你的手从指尖经过，只能碰却不能握，心里好多话对你说，你却看